欢迎收听乐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音乐是电影《真爱至上》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是每年到了年末的时候，我都会找出来再看一遍的电影，讲述了十个充满爱意的故事串成的喜剧杂烩，一个个动人的英伦爱情、亲情、友情故事交汇出浪漫、甜美、幽默的新年前夕。下面的这首主题曲是影片当中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里面的背景乐。影片《新年前夜》讲述了一群相互有关联的纽约人，新年前夜上演了一连串浪漫的事情，并且呢融合了多重人物线索。新年的前一天，不论是形单影只还是成双成对的男男女女，在新年前夕的纽约里面交织出了颂扬爱、宽容和第二次机会以及重新开始的浪漫喜剧。下面是电影当中的片尾曲《新年快乐》。 The stroke of midnight, oh that great big holiday, gonna have a ball, and that ain't all, gonna chase my blues away. I'll be bringing in a brand new year, bringing in a brand new year. Listen dear, won't you meet me here, while bringing in a brand new year. Gonna be a big parade,Got my resolutions made. Listen, dear, won't you meet me here while bringing in a brand new year? Gonna ride a bubble way up above the stars. And when I twirl in my bubble world, gonna take a trip to Mars. I'll be bringing in a brand new year, bringing in a brand new year.Listen, dear, won't you meet me here while bringing in a brand new year?

never needed anyone. And making love was just for fun. Those days are gone. Living alone, I think of all the friends I've known.But when I dial the telephone, nobody's home. All by myself, don't wanna be.Sometimes I feel so insecure, and love so distant and obscure remains the cure. DJ 单身日记前后拍了三部，分别讲述了布里奇特·琼斯和马克·达西相遇、相处以及最终结婚的三部曲。电影片名当中的 B 和 J 那就是布里奇特·琼斯，也就是女主人公的英文缩写。 BJ 一词也从此成为了英国单身女性当中最时髦的词语。接下来是影片的第二部当中的插曲，我和琼斯太太。 And Mrs. Jones, we got a thing going on.

It's very clear Our love is here to stay Not for a year Forever and a day The radio and the telephone And the movies that we knowThey're all just passing fancies That in time may go Oh, my dear Our love is here to stay Together we're Going a long, long way In time the Rockies May crumble, Gibraltar may tumble there They're only made of clay Oh, is here to stay Together we're going a long, long way In time the Rockies may crumble Gibraltar may tumble Baby, they're only made of clay Oh, but our love is here Oh, our love is here 电影《恋爱假期》也是一部和新年有关的电影，新年新气象，讲述了两个女孩阿曼达和爱丽丝，因为都受到了男朋友的背叛，所以呢，两个人在网上相遇之后，决定把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一切交换给对方，供对方度假。那两个人到达了目的地之后，阿曼达爱上了英国男孩格雷汉姆，而爱丽丝呢，也遇到了美国大男孩米尔斯，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部浪漫的电影插曲由汉斯季默创作。

looking from the outside. I'm standing here, but all I want is to be over there. Why do 在电影《歌舞青春一》当中有一段新年派对的情节，这部电影啊是一部音乐喜剧，电影当中的男女载歌载舞，上面的这段歌曲就是由女主角凡妮莎·哈金斯演唱。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今年的电影《公主大兑换》，讲述了距离新年还有一周，美丽的蒙特纳罗女公爵玛格丽特和长相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平凡女孩史黛西兑换了身份的故事。这部电影同样是凡妮莎·哈金斯主演。伴随着我们听到的这首《雪花飞来》，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提前祝你新年快乐。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Waiting